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Hey，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些特别啊，只有我一个人，是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对，今天我们要进行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主播推荐迷之歌单。那其实呢，节目2018我们的挑战新歌声2.0版也是运行了有这么长快一个月的时间，那积攒了不少的好歌。以往呢都是我们嘉宾来到现场去跟大家一起唱、一起聊、一起嗨，但是今天呢，我们特意把这个歌曲都稍微的总结一下、搜罗一下。那每一次呢，我们的嘉宾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特定时候听的歌，然后还有一些 MV， 非常的精美，有他们自己的，也有就是他们喜欢的。那当然今天呢，再加上我，也就是道道啊，平时会喜欢听的一些歌，然后跟大家串联起一个歌单，这样我们就可以边欣赏 MV 边把这个歌曲带给大家，好好的来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吧。好了，那么今天呢，还是依然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呢，就是现在我发现这有这么一个小图标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我们在下方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了。另外呢，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同步收看的。OK， 话不多说，马上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呢，我在想哈，今天准备了一共是11首歌的 MV。那如果要是从这个听觉上或者说视觉上的感受来讲，当然都是非常好的。那就从曲风上来区分吧。第一首我觉得不宜过于有节奏，但是呢也不要太慢。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 Crazy， 来自 Lost Frequencies。 我们来看一下。 Oh Lord, hear me turn these words into a song for them to sing along to when I'm gone, for them to sing along to when I'm gone. Oh Lord, let me be the one to set them free. I will give them every part of me, put my heart where everyone can see. 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call me crazy. You can call me whatever you want, but that won't change. Crazy. Crazy. Oh Lord, this is so much harder than I thought, but I will give them everything I've got. One day I am gonna prove them wrong. Oh Lord, let me be the one to set them free. I will give them every part of me, put my heart where everyone can see. 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call me crazy. You can call 这首 Crazy 这也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大热歌曲哈，来自 Lost Frequencies。 那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哇，这个简直是太棒了，色彩非常的明艳，尤其是你刚才看过这个 MV 之后呢，就会觉得哎，这是在哪儿拍的呢？很多人第一感觉说这个应该是在巴西，因为非常有这个五彩缤纷的小房子，然后呢很有那种南美风情，但实际上呢这是在南非哈。那在其中呢，在这个 MV 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个球场，其实这个球场呢也叫做绿点球场，而且再配上这样轻快的舞蹈，再加上重新编曲的这样的一个曲风和节奏，会给人一种就是不管是听还是看都是一种非常美的享受。 OK， 那么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这个边互动边听歌哈。那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像吴邪诉说的这个两首歌，还有他是我一提就怎么怎么怎么样，还有贺强棒贺等等，都进入到了直播间。简单的点一下名字，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跟我互动一下哈。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两种方式。那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上面的视频直播，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刷刷小礼，哇，老铁666走一走。好，下一首歌呢，这个提到这个乐队，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呢他们可能是代表着一种非常有节奏感，非常有力量感，也是就是充满了肌肉感的这样的一支乐队，叫做梦龙。这也是近几年非常的大火 Imagine Dragons， 不是那个雪糕哈。这首歌呢也是2017年他们的一首新歌，叫做 Believer。 其实整个 MV 如果要是来看的话呢，它是以一个拳击现场，拳击赛的现场，其实很简单也很单一，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边听边看的话，每一个节奏几乎都能够卡在点上。好，我们就把这首 Believer 献给大家。 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Second thing, second, don't you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at the sail, I'm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I was broken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两首歌过后呢，我们依然是挑战新歌声。今天我们挑战的是 MV 啊，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主播推荐。因为毕竟呢，我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节目啊，就是自己呢也会有自己比较偏爱的一些歌曲，还有一些音乐的类型。那当然呢，今天也是可以跟大家互动，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告诉我，就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两种方式，收看的方式就可以跟我互动哈，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这个都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刷刷小礼物哦，记得666走一走，耶！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基本上是以英文歌为主，当然呢也会有中文歌的部分。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 MV 跟大家来观看一下。我的天哪，我简直太认真了，好吗？昨天我花了好几十个积分，我下了无数个 MV。好了，那么今天呢，就是为了最完美的呈现给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梦龙乐队 Mandragons 的一首 Believer。那看这个 MV 呢，也都是充满着肌肉感、力量感啊。那接下来我在想，就是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呢？这样吧，就是来一首中文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或者说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实有一部电影呢会成为在今年冬天，也就是一月份和去年年底的一个爆款，那就是《前任三之再见前任》。这部电影呢，就是之前不是有一和二嘛，很多人就说，哎呀，看到这一个系列的都觉得是一个烂片儿，就觉得没有什么想看的欲望。但是呢，意外的却成为了一月份整个电影市场的一个黑马。现在据说这个票房已经过了14亿还是多少亿来着，反正是成绩非常的不错啊。几位主演呢也都是贡献了非常棒的演技，并且呢凭借着这一个电影，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哈。好了，那么具体的剧情呢我是没有去看了，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好像看完之后都比较能够感同身受，但其中有一首歌还是非常引人注意的，这是其中的主演之一于文文带来的体面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也可以通过它的剧情式的 MV 来感受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可以不用看了，来一个几分钟的精华版。好了，这首《体面》送给大家，来自于文文。 孟云，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既然你都决定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首歌来自于文文。哎呀，看完了这个几分钟的一个 MV， 真的觉得有一种迷之心酸。对，其实这个前任呢，总是会在我们的爱情当中，好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管是你跟就是有了现任之后，可能有一些瞬间，或者说某一样东西、某一个场景，会让你想起你跟前任就是在一起时的那个画面。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呀，前任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就觉得既然都已经分手了，就不应该再占据你现在的空间。但是看完这个电影呢，你会觉得可能，哎呀，有的时候呢，分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也只能是自己靠着时间来舔舐一下这样的伤口，或者说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去麻痹自己，让自己尽快的走出这样的情伤。不管怎么说呢，这部前任三还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好了，那么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歌曲啊。这首歌呢，选一首稍微时间长一点的。其实这首歌呢也是2017年的一首新歌，但是应该是在2017年的上半年，不算是离现在最近的一首歌曲了。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叫做 Bad Things。 那可能一听到这个歌名，大家觉得诶，这是哪首歌？但是当一会儿你听到它的开头的时候，一定会哦，原来是这首啊。而且 MV 拍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很唯美，很温暖的感觉。来吧，听听看这首 Bad Things。 That your breath knows me like Novocaine, and we are always high. Keep it strange. Okay, yeah, I'm insane, but you're the same. Let me paint the picture. Oh, couch by the kitchen. Ayy, nothing but your heels on. Losing our religion. You're my pretty little fiction, and I'm that voice inside your head that keeps telling you to listen to all the bad things I say and you say. I want you forever. Ain't gonna let me lie together. Scars on my body, so I can take you wherever. Don't think that I can't 的，这就是这首 Bad Things 啊，来自 M。对，来自 MGK 和舞美之一的这个 Camila Cabello。 好了，那么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马上要进入一个隔断啊，小小的隔断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2.0版哈。对，那今天呢，我是道道，今天我们来一个特别版的，就是主播推荐迷之歌单。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把嘉宾推荐的歌曲，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歌曲的 MV 一起给大家呈现出来。真的有一种就是做很多年前那种电视节目的感觉，就是那种还推荐 MV 啊，然后呢主持人在那介绍两句，然后就把 MV 放出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黑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哈，我们现在直接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同步收看了。好了，那么大家呢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互动和收看我们的直播。一种方式就是关爱每一个你的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方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来就可以收看。还有一种就是在易直播 APP 上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的直播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继续开启我们的 MV 听歌之旅了。接下来下半段我们放的第一首歌，这样吧，我们先来这个嘉宾推荐的几首。其实在进行了一个月的挑战新歌声，请来了这么多的嘉宾哈，那很多的嘉宾推荐的歌曲我也是非常的喜欢。首先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嘉宾大飞，吉他手，非常著名的吉他手大飞老师推荐的一首歌，来自 Jack White， 叫做 Lazaretto。 其实这首歌呢整个 MV 会给人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另外这首歌也是那种怎么说呢，很另类的摇滚风情。来吧，听听看这首歌。 好劲爆的 MV 啊，最后吉他都已经是弹碎了。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加入了弦乐，就是小提琴，诶，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这首歌是来自 Jack White， 叫做 Lazaretto。 如果要是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下这首歌的名字，还是非常好听的。这是我们的嘉宾之一推荐的啊。接下来呢还是要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我们嘉宾推荐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薛晓明同学。对，晓明推荐的一首也是之前就最近吧特别火的一首歌，来自 Liam Payne， Strip That Down。 其实呢当时他也说这首 MV 是一个低成本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啊。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可能大家也已经忘了，但如果你现在不能观看的话呢，听到这首歌也会觉得很轻松，无论你在开车还是在以任何的一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绝对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放松，虽然没有现场来嘉宾挑战，但是呢我们会有迷之歌单送给你。好，这首来自 Liam Payne 的 Strip That Down，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个前奏呢会比较长一些哈。现在大家也可以同步观看。 很久快点跑呀呀。Taking some time and I've been keeping to myself. I had my eyes upon the prize, ain't watching anybody else. But your love, it hit me hard, girl. Yeah, you're bad for my health. I love the cards that I've been dealt. Do you feel the same as well? You know I used to be in 1D, now I'm free. People want me for one thing, that's not me. I'm not changing the way that I used to be. I just wanna have fun and get rowdy. One coke and Bacardi, sipping lightly. When I walk inside the party, girlGirls on me, F1 type Ferrari, 6 years speed. Girl, I love it when your body grinds on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 stops,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crown 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 stops,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Strip that down, bro. But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You know that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yeah, you swept me off my feet. You know that I don't need no money when your love is beside me. Yeah, you opened up my heart and then you threw away the key. Girl, now it's just you and me and you don't care about where I've been. You know I used to be in 1D, now I'm not free. People want me for one thing, that's not me. I'm not changing the way that I used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rowdy. 今天肯定是放了太多的 MV， 我们的这个耍直播的系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崩溃，没关系，我们先等一下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 Liam Payne 的 Strip That Down。现在已经有，哎，刚才怎么没看你们点赞呢？对，现在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卡住了，你知道吗？卡在了 Liam Payne 的那张帅脸上，然后咵，这个点赞全都上来了，你们是怎么回事？好，现在我们的甩直播在重启当中啊，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好，那么这个今天我们是主播推荐迷之歌单的环节，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方式呢？或者说你想要听到和看到什么样的歌曲？哎，我们的这个直播已经好了，但是不知道刚才那首歌还在不在啊？我得找一下。是的。好，那么这首歌我觉得暂时可以先不用放了，因为已经是听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到了互动的时间，大家可以刷刷小礼物，对不对？666走一走，那支持一下道道。如果你喜欢我今天播放的这些歌曲、这些 MV 的话，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平时呢，我们都是有嘉宾、有歌手，不管是专业的歌手还是非常厉害的实力唱将、素人达人，那都是在直播间可以给大家现场嗨唱嗨聊。但是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呢，就是要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的 MV。OK， 那继续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我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和你一起唱的环节。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唱？因为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啊。那今天我们就伴着 MV， 然后呢看着歌词一起把它唱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来吧， 我们大家一起唱。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Hey Jude, OK， 告白气球来啦！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起来。哇，这还是在巴黎拍的呢。 看到了吧，转了咖啡，我手一杯，看着你的美，留下唇。先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 yeah, 微笑在脸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 感觉，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气球来自周董周杰伦，我觉得这首 MV 真的每一帧截下来都可以当这个壁纸桌面啊，好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拍的，就是肯定是在巴黎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MV 大家真的有必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哈，就是把它这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场景都走一遍，如果你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线路的话，嗯，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旅行攻略。现在不是那个游戏嘛，就是叫什么旅行青蛙还是叫青蛙旅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然后他那个像是标语就是佛系养成，算了吧，我觉得这个游戏怎么突然间那么的火，不过那个青蛙还是挺可爱的。然后今天那个看到一个笑话，说真事儿，说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一直开一个田鸡店，生意都非常的火爆，但是呢世事难料，直到一周前出现了这么一个游戏，大家都觉得怎么可以吃蛙，蛙这么可爱。 好，你们的蛙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养的怎么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到了英文歌的时间，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哎呀，这是我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的，其实我很喜欢 The Chainsmokers， 就是有人叫他们烟鬼嘛，然后他们的音乐就是只要他们的编曲一出现啊，你一听这首歌就知道这很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这首歌呢是跟 Coldplay 那一起来合作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就是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就这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有一种暖流流过，而且呢就好像是孩童时期的那个梦想非常的纯真，那一直可以把它放在内心的一个角落，然后把它封存好，不管到何时它都不会褪色。好，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 MV， 然后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And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的 MV 真的是让人看完特别的感动，就是一个孩子的梦想，而且呢，他这种制作的方式也是特别的可爱，就像孩子画的这个彩笔画，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个动画的效果，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两个外星人在打碟，对，但这首歌就是无论何时听，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而且它的节奏感是非常好的，你可以轻轻的随着舞动啊，不管你是在开车还是说单纯的在就是收听，它的收听和收看效果都是一级棒，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的作品。谢谢工程谋天下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陆续的进来直播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推荐歌曲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推荐两首快歌，依然都是英文的哈。那一首歌呢是美妹 Taylor Swift 这个带来的一首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Ready for It。 这首歌呢也是标志着美妹的一个转型啊，开始走了暗黑系列。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 MV。Ready for it，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马上呢要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啦。 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一个这个四人女子组合，叫做 New Jungl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rouble。 其实呢这是电影沙滩的一首插曲。其实那个电影我个人觉得如果十分满分的话可能也就打个六点几分吧，但是呢女主角的身材很赞，而且呢这个景色也是很美的。这首歌听起来也不错，尤其在电影当中的运用还是非常恰到好处，所以呢烘托出来的这个剧情会让人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就把这首 Trouble 带给大家。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火力 Music 朝夕音乐，明天见喽，拜拜。 Lights, camera, action.